穿缺外墙破坏了是穿建筑物的部分破坏了不完整是缺破坏的原因呢就是火所焚烧水所飘荡这一切外力的原因呢被破坏了如是色相前后转变现可得故这个地区本来空无所有后面建造了各种建筑物然后又被破坏了这种种的变化都是我们可以现见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是现可得故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这个时候呢由地势的色相前后变异呢我们可以了解诸行无常的道理第二个缘事变异这个是用花缘相貌的变异呢来讲解诸行无常未先观见诸缘院中药草丛林花果枝叶细节茂盛青翠丹辉甚可爱乐未先观见诸缘院中缘院就是种植花草林木供人玩赏的处所先看到呢花园林院中呢种植了种种的药草可以供药用的花草丛林低矮的叫做树丛高大的叫做林木花果供观赏的花可以食用的水果枝叶植物的枝干跟叶片细节茂盛都长得很繁茂很兴盛青翠丹辉是形容植物的这个色彩呢有青就是有青绿色青翠丹呢就是红色灰呢就是有光泽色彩美丽形容这些植物长得很茂盛甚可爱乐让观赏的人呢心中很快乐富裕厚实见彼枯槁无诸花果柯叶零落火所焚烧水所飘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些花草林木都干枯了青翠丹灰都没有了无诸花果花也落了果实也没了柯叶零落柯就是枝条啊树枝跟叶片呢都凋零谢落了就可能是时节变了也可能是水灾火灾风灾所以说火所焚烧水所飘荡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观察这个花园的变异呢而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第三个山势变异这是观察山林的变异而了知无常位于一时关键其山丛林蓊郁耸石残岩在一时看见这个山林呢丛林蓊郁就是树木长得很茂盛耸石残岩就是山上有高大的石头跟峻伟的山岩叫做耸石残岩富裕一时见彼丛林残岩耸石凋残颓毁高下参差火所焚烧水所飘荡过了一段时间呢见到这些树林呢都凋零残落了巨石倾倒毁坏而峻伟的山岩也破坏了可能就是碰到土石流了变成高下长短不齐叫做参差不齐或是被火焚烧了或者水飘荡就是呢也可能是地震的原因呢破坏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有观察这个山林巨石山岩的变异呢而能了知诸行无常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碰到的可以碰到的事情都可以从这边观察无常的道理可是我们通常都会依照我们的教导呢就是碰到了八八水灾我们想的就是要救人这是好事情但是呢就没有想到什么无常的道理所以他是就是要教导我们你要做有居士问我怎么样如理作义这个就是如理作义你观察无常的道理就是如理作义你经常观察那就保持你的心一直在如理作义上面好第四项水势变异就是观察水的变异而了知无常未先一时见诸河渎池泉井等滔泼涌溢离水盈满一时看见这个河呢就是河流渎是通往大海的大水池是水池泉是山泉井是井水等就是指其余的比如说江啊湖啊波涛涌溢波是小波浪涛是大的波浪小波浪大波浪呢涌是水向上面喷溢这个水满出来了离水盈满离水就是指的泉水充盈满溢这些都是水很充足的样子后于一时见彼一切枯涸干竭后来又看见这些河渎泉池井等水都枯竭而没水了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有水的盈满